心的人谁追恋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，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续缘，成年糊涂心甘也情愿，情长恨之短，回不去蜜意浓情，多少朝雨看尽繁华终须淡，笑看镜子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单纯心一颗再不懂就爱心欢，笑看镜子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念忘不转，回首泪已干，

躲在我的梦里，好想眼前所有

还是需要勇气。我知道别人眼光挑剔，但也许有意外给我鼓励。不在意掌声已经停息，不在意嘲笑不断持续，我只要想我自己，只需要能想我自己。

间依靠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 着你的信仰，会不会陶醉夜的凄凉？若爱不曾来访，怎么会甜蜜相思反复唱？如果没有对象，爱情的力量谁也无力挡，一瞬间孤掌心房，能让转动的世界失控了方向，悲伤的事情四处逃亡。我看到爱情的真相写在你的眼眶，当你深情的凝望，我感到爱情的迹象落在你的肩膀，钢铁一般的坚强。我看到爱情的真相落在你的手上，当你拥我入胸膛，我感到爱情的迹象在有你的地方，我是幸运的帆，停靠在温柔的港，宁愿放弃大海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罗中旭演唱的《秋天咖啡店》，赵永华带出的《给我爱》，莫文蔚带出的《天天锻炼》。

太多太多心中眼光惊怕，让我会不会恐怕连你怕，若你都明白都不必太介怀，伤心天中望我 在夏日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，不能不看你，不能不看你，不看你。 阳光把你我串联在